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你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 休闲之旅。 现在的很多人都有自己所崇拜的明星，并且在时时关注着明星的一举一动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明星在童年时做过的那些趣事。比方说苏有朋曾经敢跟老师吵架，梁咏琪用冰给电视机降温，陈奕迅爱好变魔术，陈慧琳当小老师等等。欢迎各位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啊，将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大明星，他们小的时候所做的那些令人可笑、可叹、可爱的趣事儿。我们先看到的是孙楠童年的生活。孙楠的童年是在山东的乡下度过的，那个时候的孙楠最喜欢领着自己的狗，把全村所有的鸡鸭鹅都赶到房顶上去，因为顽劣成性，因此孙楠是天天受罚，从来没被奖励过。孙楠的妈妈为了防止大人不在的时候他闹翻天，在上班的时候就把孙楠留在电影院里，从早晨8点到下班，以至于那个时候电影院里的歌他全记得。儿时的经历也为孙楠今后的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接下来呢，来听一首孙楠演唱的歌曲《风往北吹》。 你的手一挥，说要往北飞，爱情被一刀剪碎，我的心一片黑。你讲得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。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花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谁记得谁，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？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又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 风往北吹，来自孙楠的歌曲。看完孙楠的童年趣事，我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黄磊。黄磊小的时候非常爱听评书，小学的时候黄磊因为调皮常被老师留校，中午不能及时回家自然就会饿，往往这个时候呢黄磊会很生气，他生气倒不是因为吃不着饭，而是因为他听不到自己喜欢的评书联播了。评书在每天中午12点钟开始，黄磊是在11点40放学，15分钟走到家，5分钟洗手洗脸，然后边吃饭边听评书，如果被老师留校就不能准时的听了，于是剩下的那半天黄磊就会觉得特难受，可见他对评书艺术有多大的兴趣了。说完了黄磊对评书的喜爱呢，咱们来听一首黄磊演唱的歌曲《小莲》。 我走着千山和万水，我忍着雨打和风吹，这些年我依然忏悔，我要找回我的初恋小莲，似笑非笑的瓜子脸，黑黑眼睛淡淡哀怨，灵巧的鼻子有点扁，漂亮牙齿藏在羞涩小嘴，除了我他从不理谁，他只为我一人甜美，的人心他的心碎，他的心思我没发觉，就这样不告而别，我开始被回忆锁在黑夜，惶惶终日不能成眠，我要找我的初恋小莲，寻寻觅觅多少年，我的呼喊你有没有听见，茫茫人海沧海桑田，我要找回我的初恋小莲。Yeah. 我没发觉。就这样不告而别，我开始被回忆锁在黑夜，惶惶终日不能成眠。我要找回我的初恋笑脸，寻寻觅觅多少年，我的呼喊你有没有听见？茫茫人海沧海桑田，我要找回我的初恋笑脸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明星童年的趣事。有些现在很乖的明星啊，其实小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副样子。比方说乖乖虎苏有朋，别看现在叫乖乖虎啊，其实小的时候是又好动又调皮的一个孩子，可不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。那个时候苏有朋上课特别爱说话，一刻也不闲着，老师批评他他还敢跟老师吵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，他还曾因为迟到的事情到办公室跟老师大吵大闹，直到校长出面才平息了事端。听完苏有朋童年的故事，是不是让人感觉很意外啊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来听一听苏有朋演唱的歌曲《你快不快乐》。 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闭上眼，风在吹，又是这个季节。偶然经过那条街，熟悉的气味令人怀念。也许只有我的心比当时老一点。错过的从前，能不能回头说抱歉？这么些年，我一直还记得那些欠你的誓言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选好旅行的地点，才想起那是你的誓言。不知不觉，我始终把你的话放在我心里面。错过的从前，我好想对你说抱歉。爱过的人还住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爱恨都已不在，我只是不能不关心你。我只是想听你的声音， Beautiful time I have。 的从前，我好想对你说抱歉。爱过的人还住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Oh yeah, 闭上眼，风在吹，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 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有朋演唱的《你快不快乐》，和苏有朋当年同属小虎队的吴奇隆童年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充满青春活力的吴奇隆从小到大都很爱玩，在他小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二天，就因为在校内捣乱，全校都知道了他的名字，而且他经常只顾着玩，忘记做功课，是个出了名的调皮学生。这一切的后果自然是班主任和家长共同商讨对他的管教方法。不止在学校，吴奇隆在家中也很爱捉弄人，就连一向对吴奇隆管教严厉的母亲也不能幸免。吴奇隆曾经有一次趁妈妈睡觉的时候，把他最怕的蚯蚓放在枕头旁边，当他的母亲起身时，自然就被吓得大吵大叫啊。抢完了吴奇隆童年的恶作剧呢，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，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担心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，面带着微微笑，用力的挥挥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当你踏上月台，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祝你一路顺风，来自吴奇隆的演唱。英雄救美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，但是在歌手童安格的童年，一切却恰恰相反。念书时候的童安格因为长得很英俊很帅气，所以很多女生都喜欢他，但是班上的男生见到女生喜欢童安格很嫉妒，就故意的欺负他。每到这个时候呢，女生们就会联合起来保护童安格，放学之后童安格的身后也会有好几个女生陪着，他们就是怕童安格受到那些顽劣的同学的欺负，有意识在保护他。可见小时候的童安格和我们现在了解的有多大的不同了。讲完了童安格童年的趣事，来听一首他的经典歌曲《梦开始的地方》。 好寒夜空，遥远的角落，我这一颗蓝蓝的星球，缓缓地转动，春夏秋 星星已不再出现在夜空，你还有多少梦想，多少曾离去，生生不息。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，慢慢流过岁月，人人亡，有些爱永不更改，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，最美好的已远走，能不能海洋，能不能把透明还给天空，梦开始的地方一切还给自然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从梦开始的地方一切还给自然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演唱的《梦开始的地方》。看魔术一般的小孩子都会很喜欢，而陈奕迅喜欢的却是变魔术。他从七岁开始迷上了变魔术，收藏了整整一个箱子的魔术玩具。后来家人送他到英国，他就把所有的魔术玩具全都带在身边。每一次陈奕迅表演结束之后呢，那些同学总忍不住好奇心，当场就会拉着陈奕迅的手让他揭开谜底，就因为他们都觉得陈奕迅太了不起了。说到这里呢，娱乐大篷车上半段旅程要跟您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送上的是陈奕迅演唱的《下下弄》。在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，下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，各位稍后见。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，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，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同不普通，没人懂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洋过海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

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 记事本来自于陈慧琳的演唱，有很多的明星在小时候就十分的喜爱唱歌了，比方说叶倩文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经常的练习唱歌，到了八岁他就决定长大之后自己要当明星。九岁那年看了姜大卫主演的十三太保后，觉得他很威风，演戏也不错，于是十岁那年他又改变了志向，决定将来要做全面的明星。叶倩文从小喜欢在家中唱歌跳舞，有亲朋好友在家的时候更是喜欢在人前表演，有的时候他的妈妈听烦了，他就拿起收音机去洗手间一边洗澡一边唱歌，在那儿过自己的明星瘾。果然几年之后，叶倩文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歌手，他演唱的很多歌曲都广为流传，比方说这首《我的爱对你说》。 天上的雨它慢慢地飘过来，陪着我慢慢地走，诉说那将来。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，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觉。许多的空白，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？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不改，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。现在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叶倩文演唱的《我的爱对你说》。那说起小孩子呢，其实都会淘气啊，偶尔也会弄得让自己受伤。范晓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还差点让自己毁了容。上学的时候，范晓萱看到别的同学坐在车中，骑自行车的他为了要跟那位同学打招呼，就拼命的蹬车。狂飙的他竟然忘记了自己骑的是自行车，突然发现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于是下意识的刹车，没想到人跟车就在路上翻滚了好几圈。等他清醒了以后，发现车还压在他的身上，整个左脸是严重的挫伤，好在没有留下什么伤痕，否则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玉女范晓萱了。好，说完这些呢，来听一首范晓萱演唱的《雪人》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，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 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静静缤纷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将也将不再生存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 我们继续去看明星童年的趣事啊。每个孩子成长的时候都会有变化，如今的容祖儿的性格跟小的时候的自己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小时候的容祖儿顽皮捣蛋，常常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，别人家的小女孩爱玩洋娃娃，她却爱和弟弟往街上溜，尤其是下雨天，只要见到地上有水坑，她就使劲的用脚去踏，让刚巧经过的路人衣衫溅湿，然后她和弟弟就会因为奸计得逞而笑弯了腰。对于这个问题女孩，妈妈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就是这样一个淘气的孩子，长大之后就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也让人们熟悉了她，成为了当红的大明星。来听一首歌曲吧，挥着翅膀的女孩。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她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 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所勇敢。 挥着翅膀的女孩，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演唱。耍一些小聪明也是孩子童年爱做的一件事情，就像是梁咏琪。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的梁咏琪，为了健康就必须常常饮苦茶，因为茶太苦，即便事先吃了大量的山楂饼和陈皮垫底，她也不能全部喝完。但是不喝完又会挨妈妈的骂，于是呢，每次趁妈妈出外买菜，梁咏琪便会把苦茶偷偷的倒了，然后再用自来水冲净，不留任何痕迹和苦茶的余味，使他的妈妈一直都没有发现。不过他偷看电视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起初他不知道电视开久了会发热，后来有了经验就会预留时间给电视敷冰去热。他说完了这些小聪明呢，来听一听梁咏琪演唱的这首歌曲《胆小鬼》。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爱。 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咒语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梁咏琪演唱的歌曲《胆小鬼》。孩子在童年的时候都是贪玩的，歌手那英在小的时候同样如此。那英在小的时候就被老师选入了少年广播合唱团，后来老师又觉得她唱歌跳舞都很有天分，于是就让她在小百花合唱团当了一名领唱，然后又让她练跳舞，因为排练就经常会请假。那英发现终于有机会不上课了，就经常跟班里几个同学逃课跑出去玩或者是看电影。如今她也觉得那段时间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实在是很可惜啊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到站了，最后为您送上那英演唱的这首《征服》。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深邃骨，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狠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。剧情已落幕。